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，13301125077。 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。 我是魏晨。 我是对了叮当。 我是孙俪袁咏琳。 我是张志成。 大家好，我是贤子。 我是卓依婷。 我是高雅麟。 我是小刚周传雄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我是陶虹。 祝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畅通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畅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让我亲一亲，像朋友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紧握的双手，模糊的悲哀。

清，许多行动证明，你说全是爱的反应。仍然陪着你讲，仍然沦为旁听，如何才像爱，我都不确定。虽说可以心领，仍然期待你讲一声。只要说一句，只要那一句，就当我介意，想找个根据。只要说一句，不要再送我默许。看我没人爱，我没有被怜爱，有时太过更新，比狠心伤得更深。尽人事尽责任，讲一声都不要紧，如从来没说，注定是遗憾。看我没人爱，最后也没人爱，既然我这么狠，就为恶补裂痕。早不可再等，这一刻追得再紧，亦不过分。又讲明明明了情况，为何还没有释放我恐慌？看我频频粗狂，情人难道你可心安？讲一声都不要紧，如从来没说，注定是遗憾。看我没人爱，最后也没人爱，既然我这么狠，就为我保裂痕。该清楚女人一颗心相当敏感，常常难自禁这样的疑问。看我没人爱，如果你在 还是山盟随风远去，

首最美丽的歌曲，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。为什么你带我走？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